1910年9月14号，中国武术家霍元甲逝世。1985年9月14号，国家科委拟定了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“星火”计划。1993年9月14号，首都机场高速公路通车。1997年9月14号，第十届世界杯跳水锦标赛闭幕，中国队获6枚金牌。2000年9月14号，亚欧海底光缆全线开通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